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21集《酝酿三》。叶府上，叶梅和叶客正在屋里说话。叶茂才自诩读书人，屋中的陈设自然也是风雅十足的，动辄书画兰草，可是细细一看，那书画都是名家珍品，兰草也是上等花卉，便是桌子上的镇纸也是价值不菲。可见叶家富裕不假，读书人是真，清贫的读书人却未必真了。桌上摆放着精致的点心，叶梅穿着绢丝绣荷花嵌金明黄小衫配长裙，这衣裳无论是料子还是做工都是顶顶好的。她本来模样就生得出挑，这么一打扮，便是宫里的那些贵人都要逊色三分，天然一段风情，妩媚娇艳得很。叶客坐在她的对面，她的衣饰也如之前一般简单，布料却上了一个层次，显然在叶家他们姐弟俩过得相当不错。 姐，你之前说的那话是什么意思？ 叶客皱眉问道。叶梅端起桌上的茶来饮了一口，淡淡道， 之前叶夫人寻女一口咬定我是她女儿，这其中太过混乱，是真是假都不知道，不过总归给咱们找了一处好去处。爹娘死了后，商铺已经照应不下去，况且如今当个官家千金总比商户女儿好得多，你也是一样，有了叶丞相这个爹，你的仕途总能更顺利一些。 叶客苦笑， 我自然知道这个道理，不过叶茂才不是根本不信你我的身份吗？ 若说这世上有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，叶梅和叶客以前是不信的，可是自打叶家寻亲的人找上门来之后，他们姐弟二人便也不得不相信这个世上是有这样的好事的。听闻叶家在十几年前叶夫人分娩的时候被奸人挑拨，害得自己的女儿流落在外，终于寻亲找到了叶梅头上，这是不是真的？叶梅以为这必然不是真的，因为她和叶客是一同出生的姐弟。可是人总会有偏执的时候，譬如那看着十分正常的叶夫人非要一口咬定叶梅就是自己的女儿，怎么劝说都不肯听，还非要因着叶梅的关系将叶客也接进叶府里去。叶梅姐弟警惕防备，后来叶茂才也来见了他们二人。叶茂才比起叶夫人来说要清醒得多，开门见山便说叶梅姐弟并不是叶夫人的儿女，不过因为叶夫人坚持，叶茂才并不想阻拦，想要为了夫人身子愿意隐瞒下这个谎言，给叶梅二人叶家儿女的身份。叶梅是什么人？精明无比，不弄清楚其中利弊，自然不敢轻易跳入火坑。他想方设法打听到叶家的情况，得知叶家如今和皇室微妙的位置，加之叶家只有一个不良于行的少爷，算是后继无人，叶茂才自然需要一双儿女来堵住天下人的嘴巴。互相得利，各取所需，一个瘸子翻不起什么大风浪，这叶家的财富最后还不是落在叶客手中？而凭借叶家这个名头，叶梅日后想要锦衣玉食嫁入高门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。便是叶茂才打别的主意，他们姐弟二人又不是傻子，自然也会想方设法的谋得自己想要的东西。所以叶梅姐弟就进了叶府，成了叶家的小姐和少爷。叶夫人信任他们，叶茂才提防他们，这对叶梅姐弟来说都没有什么不同。叶家只是一个跳板，一个靠山，能帮助他们在未来的路上 走得更快而已。 信不信身份都不重要，你和我都是从商户走出来的，将他当成生意人就是了。只是这一笔生意如今看来却是亏了，我倒是没想到如今会变成这样。 这样？ 叶可不解道。 姐，你说的更清楚些。 之前我以为叶家在龙叶实力雄厚，不必忌惮什么，虽然和皇家关系微妙，到底还能平衡一二。不过近日来却觉得有些不对劲，叶家并非我以为那般好，似乎也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。往前一步固然可以高枕无忧地活下去，可若是一个不好，亦是万丈深渊，赔了夫人又折兵。 叶克闻言面色也变得有些不好看，他说， 你的意思是叶家现在的局势很危险？ 危不危险我也不知道。 叶梅冷笑一声， 哼，叶茂才那个老狐狸藏得严严实实，不肯让我们知道叶家的情况。叶夫人虽然信任我，却更信任叶茂才，想从他嘴里套出话来比登天还难。不过越是这样，我的直觉越是不安，总觉得这叶府很不好。 或许是你想多了也说不定。 叶克想了想，到底还是摇头道， 叶家毕竟是大梁的丞相，怎么可能到你说的那一步啊？至于叶家人提防我们，大约是时日太短，毕竟咱们现在都是在一条船上，否则当初你提出要将人家请赐睿亲王妃，他们叶家也不会就这么同意啊。只是可惜那睿亲王妃却是命大，竟然被那书生相救，躲过一劫。 叶梅凝眸，忽而又笑起来，说， 他可真是好命，也可真是好运。 不过姐， 叶克看向叶梅， 当初你为什么要让叶家人杀了睿亲王妃啊？真的是因为想要入睿亲王府吗？总觉得这个决定匆匆忙忙，稍欠考虑似的。 叶梅顿了顿，想了一会儿，才道， 我若说我第一次看见他，便觉得不想要他活在这个世上，你信吗？ 叶克一愣，叶梅却兀自陷入了自己的沉思。他刚随着叶家人来陇叶的时候，正好是谢渊皇城狩猎回来，叶茂才给了他解药，要他扮作无意间接了悬赏榜出手相救。自然而然，叶家能拿出解药，只怕当初睿亲王的伤和他们也脱不了干系。若是叶梅以叶家人的身份去相救，难免令人怀疑到叶家身上，倒不如说来寻亲，恰好后面发现是叶家人，更为的顺理成章。叶茂才是想借着叶梅来搭上睿亲王府，叶梅生得美貌，加之又是谢渊的救命恩人，留在睿亲王府日子越多，有些事情发生的就越是自然。叶梅在那时候见到了睿亲王谢渊。对于男人，叶梅称不上爱或者不爱，他有野心，有手段，男人是他达成目的的工具，若是有更优秀更好的，换一个就是了。对他来说，就像是美丽的人要配华丽的衣裳、珍贵的首饰、富裕的宅子，自然也要高贵的夫君。谢渊是他自长大以来见过的最好的一个。他年纪轻轻就位高权重，还生得风流美貌，便是静静躺着，贵气天成，也惹得人侧目。更何况叶梅还从叶茂才嘴中得知谢渊是个极有手段很厉害的人，这么好的人他想要据为己有很正常，而谢渊的冷淡让他更想征服。听闻谢渊有个王妃，不过叶梅从来没有见过他，晓得那个女人是名旗武将的女儿，也很是不以为然。武将之女粗鄙不堪，千里迢迢过来也是只身一人， 没有靠山。叶梅甚至并不觉得对方有做他对手的资格，直到他看到沈妙的一刹那。沈妙的衣裳还有些泥土，头发不甚整洁，面上亦是风尘仆仆之态。可是他就站在叶梅面前，逆着光，姿态端庄又威严，仿佛霸道的猛兽在宣布自己的主权。明明叶梅才是最光鲜的，沈妙是狼狈的。可是那一刻，叶梅却产生了一种荒谬的感觉，仿佛她便是用尽所有力气，也不能从面前这个女人手中争夺到一丝一毫。在之后的日子里，沈妙对她颇为冷淡，偶尔叶梅还能感到淡淡的厌恶与恨意。可是自古以来，女人的感情都是相对的，不仅是沈妙对她感到不舒服，叶梅也很不舒服沈妙。听闻沈妙有父母宠爱，有大哥关怀，有好友，有姐妹，还有谢渊对她的宠爱，虽是冷战，可是旁观者最清楚，若是无情无爱，又哪里用得上冷战呢？分明是爱到了骨子里，一举一动才会都牵扯到自己的情绪。越是比较，叶梅就越是觉得不甘心。凭什么这世上所有好的东西通通都该被沈妙一个人享用？他性子孤直，不懂撒娇，又凭什么得到谢渊的青睐？最不甘心的就是比自己不如的人却过得更好。叶梅是妒忌的，也是厌恶的。他热爱抢夺别人的东西，将那些东西变为自己的。可是沈妙的东西看上去要抢过来很艰难。那怎么办呢？让沈妙消失好了。所以叶梅告诉叶茂才，只有沈妙死了，谢渊的王妃之位空穴，他有把握能够掌握住谢渊的心。与其说叶梅想要抢夺谢渊，倒不如说叶梅只是见不得沈妙过得比他好，叶梅不愿意输给沈妙。叶茂才本就打着想要叶梅攀上瑞卿王府的念头，终是应了。可是谁想到沈妙竟然没死，竟然有人愿意为了沈妙而不惜以身相护。而且因为叶家的贸然出手，谢渊似乎有所怀疑，将叶家盯得很紧，叶茂才还因此而迁怒于叶梅。叶梅这辈子想要的东西从来没有失败过，她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人，一直过得顺顺利利，抢别人的东西也是得心应手，无论是人还是物，亦或者是人心。可就是在沈妙这儿碰了壁，他抢不走沈妙的男人，也抢不走沈妙的命，更抢不走沈妙的好运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